呼吸，于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个在今年兴起的户外体验哈，叫做精致露营。那一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们在朋友圈当中，在今年可能看到了很多周围的朋友都开始入坑体验这个精致露营。那么在今年为什么这个产业哈，这个市场迎来了一波爆发，而未来它将会面对又有哪些问题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同行记者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讨论哈。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您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超级体验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懒熊体育的记者傅荣，欢迎傅老师的做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懒熊体育的记者傅荣。 欢迎傅老师。为什么请傅老师来呢？因为傅老师在也是在不久之前哈，几天前刚刚写了一篇稿子，就是说这个精致露营为什么在今年兴起。我当时呢，其实看完哈您这篇稿件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您肯定哈也是对这个露营哈这方面之前是有所关注哈，有所体验的，所以才会有兴趣来做这个报道。所以您之前是有体验过是吧？ 对，我其实跟那个论论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最近看朋友圈，就从夏天春夏这开始吧，就感觉朋友圈里面突然间露营的人就变多了，就包括以前之前可能从来没有参与过户外运动的这种人，年轻人，他突然都开始走向京郊啊，或者是城市的这种郊区，开始去参与露营了，就感知到了这样一个趋势，然后所以说就做了这样的一篇稿子。 那您之前是也自己玩露营吗？是玩这种精致露营，还是玩那种户外重装去徒步背着帐篷走那种？ 精致露营我倒是没有玩过，我之前参与的多是这种登山的活动，然后可能就会一周七天，可能七八天在山里面，然后住宿的话是住在帐篷里面，等于说露营只是作为一个整个登山活动中的一个载体。然后精致露营它不一样的是，就它完全是一个主角，就大家就是包括整个的装备帐篷啊，包括这个炊具，它都会弄得非常的精致。对，这个是跟我们就是说平时去登山的话，其实露营这个装备还是以轻便实用，对，讲究这个两者还是不太一样。 对哈，这其实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过哈，这其实是两回事儿。就像刚刚傅老师说的，这个重装徒步露营，那么露营只是说要解决一个睡觉的问题，而这种我们今天所说这种精致露营，或者我还听到有一种叫法叫搬家式露营，基本就是把你的家搬到户外去，就是再扎一个帐篷，然后里边过几天哈，体验一下这种户外的生活。这两种之间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差别的，或者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其实他们玩的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啊，追求的东西也都不一样。 对，没错。 所以呢，今年哈，我们刚刚也都说到了，我们肉眼可见哈，这个露营的趋势飞速的在兴起，所以我知道您可能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思考，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在今年这种精致露营，或者说这种户外露营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大家都愿意纷纷去尝试去玩呢？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疫情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催化作用嘛，可能大家在室内就待久了，然后包括就是出国游也现在也出不去了，就可能只能说城市里面，尤其是城市里面这些年轻人啊或者家庭就会选择去城市的郊区去参加一些这些带着孩子什么的参加一些户外活动，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感觉是近几年其实确实是有一种这种户外加时尚这种流行风潮，不知道论文老师有没有这种 个感觉，就我感觉好像这些户外品牌包括什么北面啊，它会越来越多的和时尚品牌有一些结合，就它开始就他们叫山系风，就山系机能服什么的，就是它会越来越时尚，就年轻人会觉得一提起户外不觉得特别土，或者说它是就不是年轻人的东西，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潮的，它是可以走进城市里面的，对，所以我感觉是有这样一个趋势的变化。 就是说在注重功能性的同时，更多的加入这种流行元素。 没错 像不说以前我们这个说到这种户外品牌，我们可能以前想到就是我们登山才用的，或者我们去到一个极端的一个天气条件下，我们需要做一些极端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些衣服。现在可能大家这个观念在这几年，刚刚听傅老师说的，我也想确实也是，就刚我们以这个北面这个牌子为例哈，可能最开始说到时候大家都说，那我们不登山，我不去户外，不探险，我穿这个衣服没有意义。但是今年来我们看，基本上年轻人都到了冬天哈，我不说每个人都有吧，但至少五个人里边是能见着一个人穿北面的衣服，就 没错， 就好像把它作为一个很时尚的标签了，已经是。 对，对，我觉得可能就这几个作用的，就是这种趋势的之下吧，所以今年这个精致露营，可能大家也愿意去说有一些这样的尝试。 嗯， 对。 所以其实我不久之前也体验了一下露营，虽然没有住太长的时间就待了两天住了一个晚上，但是我的体验确实还是觉得怎么讲呢，就给我的刺激还是挺强的，就是我之前跟很多的嘉宾在节目里边聊过，但是自己亲自去体验之后，我发现跟我想象的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所谓的这种搬家式露营，首先就是他搬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就真的是搬家式露营，几乎就是把你可以在生活当中用到的很多的东西全都搬到那儿去，或者我还观察到，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入这个坑很久了，他置办的装备非常多而且又比较好的话，那么他收获的体验可能就会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成正比的关系的，就是你搬过去的东西越全，你在那个营地里边的体验就会更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有点像，就其实玩这个更多是都市人嘛，他其实你把它完全抛于一个那种没有电或荒野这种状态，它其实也是非常不适应的。 对，我确实有点恐慌，挺恐慌的，就 也没有安全感， 因为没有电这个东西。 对，所以我感觉精致露营它是介于一个就纯登山那种纯硬核户外那种玩家玩的那种，然后。它是介于那种都市和这种山野之间的这种，对，它是一个过渡的这种状态，但其实它是舒服的，不会说，对，它不会说我一下子是这种状态里面，其实对都市人来说也是一个，对它能一下能接受的这种状态。 对，就像刚刚傅老师讲的，确实挺恐慌的，但是又不至于很恐慌，因为你知道你面对的其实未知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就是你还是面对一个已知的情况，只不过是你在生活当中很多我们现在可以去提供便利的东西，就比如说电这个东西，我到那时候我就想，这个我手机充不上电应该怎么办，后来会发现营地它的配套有专门租充电宝的这个才算这个心里头的这块石头才落了地，要不然就会觉得如果没有电的话真的会很恐慌，没有电手机充不上电，那可能我就跟外界失去联系，我也没有任何的获取信息的方法，就会觉得很恐慌。 对，有的像女生她就担心我去那儿我能不能化妆呀，我洗脸什么的，我能不能洗澡，然后什么上厕所什么的，就大家会担心在户外生活的话就这种问题。对， 所以说这种这种所谓的户外精致露营，就是让你能够去体验一下你几天不洗澡或者说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之下洗澡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不会说让你真的是几天不洗澡你还要去做大量的体力工作，这不会的，只是让你轻体验一下，不是让你重体验一下真正在户外的东西， 轻体验。 那下面呢，我觉得咱们说说这个花费吧，我们说这么多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刚刚我们也说了，你花的钱越多，置办的装备越多，你的体验越好，但是这种我们就不深究了，因为我也知道这其实也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就是你的东西是永远买不完的，你买到一个东西之后你就看到另外更好的，你会总会想花钱去买这是 我们不往大的说，就往入门基础款来说，就据您的了解，如果我们想一个朋友最开始，哎，我挺感兴趣的，我想买一套装备，支撑我去完成我的第一次这种户外露营的体验，那么一个入门的花费，总的装备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呢？ 我觉得入门的话，其实首先考虑的可能就是满足，就咱们说最低配嘛，先满足你最低的这种性能上方面的要求，就可能它保证你夜里的一个温度啊，像睡袋，然后包括可能帐篷，就是我觉得平时像去迪卡侬这种品牌店，它的东西包括性价比都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再想，就是说有一些升级的话，其实就像论文说的，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无底洞，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其实不用那么追求就是品质啊，或者说那么追求那个叫什么，消费升级的这种东西吧。像我之前玩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一年的消费频次不会那么的高，可能一年就一两次这样的频次。其实我之前租赁比较多，对，它会有这种提供租赁服务的，对，可能租一帐篷，租一睡袋，然后也有一些，我之前也跟一些国内的这种做社群的，什么做户外这种露营社群的，他们也会提供一些大家闲置的这种装备交易，对，其实会有一些就是更具性价比的这种方式来得到你想要的一些装备，对， 就不一定上来就要 去花大价钱买大牌 子， 对， 大 几千就买装备，从头到脚购置一身，就其实如果最开始其实如果只是说想体验一下，其实没可以选择一些对更具性价比的方式。 冲动消费还是不可取的，因为确实就像傅老师刚讲的，因为可能你一年到头你的这个频次也不会特别的高，如果不是对一些深度爱好者的话，可能一年去个两三次我觉得就已经算挺多的，当然深度爱好者也有哈，我身边也有那种自从体验了之后就撒不住车了，基本上是每周末都要去，像这种情况我觉得他就可以适当的去升级更换一下自己的装备，如果说最开始只是想体验体验去玩一下的话，那么就像刚刚傅老师讲的这个，去买一些从二手的这个交易当中去买一点可能会便宜很多，包括买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这种入门款，包括租赁，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再有现在其实很多的营地啊，我看到他们也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来体验的人他们都是自己有帐篷带着帐篷来的，所以在营地当中好像有一些营地也会提供一些这种帐篷租赁的这种服务。 对，没错，他们会提供这种拎包入住的服务，就可能小小白玩家那种自己装备也就第一次体验吧，也没有那么多的装备，然后他会就是给你提供不同类型的帐篷，可能就是有什么各种风格的，什么印第安风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帐型，然后对，然后那个价格也大概像北京上海这边的话，可能这种直接拎包入住的价格一晚上在400到1000左右吧，大概是这么一个价格。对， 就是相当于他把帐篷已经给你搭好了， 对，给你搭好了，就 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去那儿去那儿住就行了， 对，美美的去拍照就行了， 美美去拍照就行了。当然我观察到其实大部分哈，就是我去到那个露营活动当中，大部分的人还是自己带着帐篷去的，因为可能有这个兴趣说去户外的人，其实搭帐篷和拆帐篷也挺有乐趣 的 哈。比我想象的其实还是要困难挺多的，我还以为帐篷你不就在那钉几个钉子就行了，后来发现真不是，就是你越复杂的帐篷，你需要所这个在搭建方面付出的这个时间跟精力还是越大的。所以在你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啊，我知道也是跟一些营地相关方面的这种负责人也好，运营方也好，有过交流，他们对于今年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户外露营的逐渐兴起，他们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观点呢？ 我今年其实接触了好多，是从就是今年感知到这个趋势，然后也加上疫情的影响，从三四月份嘛开始转型，开始做营地。他 最开始的那他们的场地并不是做营地的， 对，他可能最一开始他可能做民宿，可能做一些也是相关行业的，只是说今年可能感知到一个大家可能更愿意去户外，可能去参加这种户外活动，所以今年确实是有这个趋势，大家来做这件事情。另外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些怎么说 风险吧，或者说一些问题，因为今年确实是疫情影响，是有这个趋势没错，但是它会导致今年的运营时间是特别的短暂，包括北京加上第二波疫情，其实一整年算下来，可能完整的运营时间就两个月、两三个月。 嗯。 另外就是可能今年一整年的运营时间会特别的短，所以考虑到一整年的这个成本的摊销，包括场地的这个运营维护，其实还是存在包括营地的投入的回本是还是周期比较长， 嗯， 所以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叫什么挑战也好，困难也好。对， 就是说你如果想把转型做营地的话，投入的先期成本还是挺大的， 对， 但是加上这个今年运营时间比较短，而且目前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做这个活动它的变现方式还是相对的比较有限的哈，像我去那个活动当中，我也和这个场地方聊了一下，他们说这个活动基本做下来就是纯赔钱，但是他们想慢慢的培育这个市场哈，先进入，先把这个坑给占上。那个场地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在这个金海湖附近，那么一块场地，他们这个场地最开始是做高尔夫球场的，然后最开始做这高尔夫球场之后呢，又转型做了一个亲子营地，然后亲子营地运营了几年之后，今年我看到有这个露营，他们又临时算是为了组这场露营活动，又把这个亲子营地改成了一个可以做露营的场地，但是相关的配套可能就不是很完善，就没有那种专门做露营的场地的相关的配套那么的完善，所以这个，但是虽然他们其实在这个成本在这个场地转型的过程当中没有投入特别多，但是有投入，再加上这个目前的这个变现的方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可能还是相对比较有限，所以这场活动做下来其实也是亏的哈。但是就在这么亏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 还 有这么多的营地，包括这么多的活动的主办方也好，组织方也好，还要进入这个市场当中，大家明知道这行可能现在赚不了钱，还要进去，是不是也是反映出来就是他们对这个市场的后期发展还是挺看好的？ 对，我觉得人群是有这样的需求吧，说明就是确实是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营地可能它包括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配套不够完善，或者我觉得营地未来可能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他慢慢做着做着他会提供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可能我不只是在那边搭个帐篷让大家来就是露营，我可能还会提供像一些比如说可能有山有水的地方提供一些皮划艇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漂流啊这种运动配套的，包括还有一些像露天的电影啊篝火晚会啊这种内容的填充，另外还有我看到一些像他们一些品牌在做的可能他会填更多的那种像音乐节的这种结合，他会对跟一些演出音乐的这种形式，或者说可能一些越野赛，就是他会有更多的跟交叉领域去做这种结合来丰富这个内容吧。 就是可能性其实还是有挺多的呗。 对，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也纷纷去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当中哈，就您说的这些点，其实我也观察到有一些的这个活动，他们确实在做。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哈。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我还是以我去过的那个体验活动为例哈，他们在当中其实也加入了，除了你在这儿有一个露营，我给你提供一个场地，提供一些这个帐篷租赁的服务之外，他们也加入了其他的一些活动内容，比如说像这个晚会啊，比如说烟花啊，比如说像这个露天电影啊，都会去放。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的内容是比较受大家的欢迎的，但是有一些的内容，就比如说那个露天电影的放映，它是安排在晚上放，可能也跟这个天气是有关系，因为十一的时候其实在山里边已经挺冷的了，所以那个露天电影我去看的时候去看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当然我觉得这可能跟第一是跟天气也有关系，第二可能就是这个人群他可能并不是冲着说我一个看电影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内容往里填充，这可能也是一个慢慢试错或者说慢慢调整我这个内容怎么放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有一些内容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些，可能往里放可能会效果不是特别好，那么也会去想怎么能把它调整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在这种地方可能互动性更强一点的内容会比较好。对，就是能让可能亲子也好，就是能让 人们来参与进来， 就是大家在一块儿， 对， 有互动、有沟通、有交流的这种活动会比较好一点。像看电影这种，大家都往那儿默不作声一坐着看哈，这可能确实在这种，就是想想确实还可以，但是真到现场去体验，发现其实跟整个活动的这个气氛啊，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有一点点的违和感啊，我跟你说是。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这个露营哈，未来其实它可以去发展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可探讨的空间也是挺多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除了营地哈，之前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这个可能是之前做其他的营地，然后后来转型过来，现在开始做露营，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主办方，或者是这个产业当中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环节，他们也都是之前带着不同自己的身份的背景，来加入到了这个产业当中哈。比如说，可能关注这个领域的朋友都知道，现在有一个可以说自媒体哈挺火的，叫一丈哈，是他的这个在媒体账号当中经常会传播一些关于露营文化呀，以及这个露营活动啊，做一些这样的推广。然后他们我觉得运营模式也挺有意思，因为之前我也是跟他们的人聊过哈，交流过，我发现他们其实他们的前身是一个公关公司，包括其实他们现在虽然是以帐篷为他们整个一个产业或者说公司的一个支点，但是其实他们本质做的事情还是带着他们之前做公关公司的一个非常浓重的印记。包括我还知道有很多做传媒的公司哈，他们也加入的进来，然后做一个活动的组织方，他们办活动，包括其他不同背景的各个的企业都加入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想在这个活动当中看看，哎，说我之前的资源或者说我之前的这个身份来做这个会不会好，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能不能有新的呈现，那么从您的角度是怎么看就是这个现象，就是有各行各业的人都加进来，我们大家一块做露营。 我觉得就都挺好的，因为我看一丈其实它其实起到一个信息聚合的作用吧，就我理解中啊，有时候可能就我作为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要去搜这个，我突然想搜露营的，其实直接去搜索的话信息都是很散的，但其实在他们的这种平台也好，或者他们运营的社群也好，其实我能得到挺多的这种信息，然后包括我也能认识参与进这些露营的爱好者的这些人群，我能有一个跟他们的一个交流，然后比如说也能相约出行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对他们主要起到一个有点像这种信息交换也好，信息就是这种社群也好，都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服务吧。然后作为他们作为平台的话，确实可能在作为这种商业模式它的这个营收上其实还是比较可能会有一些受限，因为纯公关服务的话其实还是相对有限的，毕竟这个行业内的品牌啊各方面的它其实规模还不是那么的大，对，所以 就是甲方可能还实力不是那么的够， 对，但我觉得可能像公关包括一些营销公司，他们介入会提供一些给这个行业更多的活力吧，我是这种感觉，他可能会有一些更年轻化的这种人也好，然后更年轻化的想法，包括一些形式也好，他会带来这种新的东西给户外行业，给就以往的这种露营行业会有不一样的东西进来。对，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真的是挺有道理的，就是露营的这股风潮其实就是年轻人带起来的，而跟我们印象当中说玩户外的都是一群可能是中年人，就偏中年的人，对对对对对。一说到这个玩户外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没有说二十岁的一个年轻人去玩户外，大家可能这种人很少，说玩户外的一般都是大概到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才会去纵情山野，但是这个精致露营就是很奇怪，这个风潮并不是由中年人带起来的，就并不是由前浪带，就是后浪带起来的，就是年轻人真的挺喜欢这个东西。 好，上半段节目呢，时间关系啊，我们暂时跟傅老师先交流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呢，下半段的界内界外的栏目当中，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精致露营的那些事儿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锁定1.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呢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论论。今天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致露营哈。现在呢，其实这个季节哈，其实正是北京最适合露营的哈。秋高气爽，其实再凉一点的话，可能到晚上就比较偏凉了。所以这个季节呢，也最适合露营啊。正好呢，现在是这个中秋假期，过一段时间马上就要到十一假期啊，势必，在这个北京各个这个郊区的营地啊，又要掀起一波露营的热潮。其实今年的露营真的是非常火啊，从其实去年底就开始，一直到今年，我们看到各种的年轻人哈，都纷纷的扑向户外的怀抱哈，去开始这种精致露营的体验。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媒体同行啊，一直对这个行业哈有比较深入的观察和了解的，来自于懒熊体育的记者傅荣哈。下面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和傅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今年兴起的这股精致露营风。上半段节目其实最后啊，我就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一说到户外哈，我们老是觉得一般都是上了稍微上点岁数的人哈，比如像我这样啊，这个30多岁40多岁哈，这种中年人，也不能叫中年人吧，就是中青年人会比较喜欢哈。但是其实精致露营有一个这个年龄上级，但其实精致露营在这个年龄结构上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当然中青年人也有啊，像我这样中年人也有，但是其实更多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的身上，就20多岁，这个在平常的一些户外的体验当中，我们好像是很少会看到这个年龄层的人，但是精致露营很多。那所以下半段节目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话题开始聊哈，就是傅老师，你觉得这种新的年轻人群体的加入，为精致露营带来的东西有哪些？区别于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这种户外运动，精致露营因为年轻人加入带来了哪些变化？ 我觉得可能就跟那种真的是玩户外那种硬核的老驴友相比，就精致露营吧，它就没有那么苦哈哈的，就是说我跟拉练似的，我非得去登个山什么的。对，它其实是比较舒服的，比较享受的一个状态，而且也是在自然中，就其实比较适合，就怎么说，就门槛比较低吧。对城市年轻人来说，我都可以去参与，而不是说我登山前非得练什么几个月的体能，然后背着帐篷，背着什么几十升的大包我去登山，那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之前做户外的玩户外的人可能也挺意外的，说年轻人为什么喜欢这个，但是可能他们看完之后就发现，就是年轻人被他们对露营这种东西其实也是能接受的，但他们只不过是不能接受的是那种非常重装露营，就是我背着营地去徒步啊，一走好几百公里那种，可能有一些人喜欢的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比如说是扎个营在这儿，我在户外体验一下生活一下，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讲没有问题，反而觉得非常好哈。 对， 是一种很不错的这种生活方式。那其实关于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哈，今年火了之后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挺值得探讨的。因为其实就北京地区来说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相对受气候的这个限制还是比较大的。像我十一时候去的那个，我住了一晚上，那个晚上真的是把我冻得够呛。我还特地带了羽绒服去，我是拿了一个睡袋啊，钻进睡袋里边，又把羽绒服盖在我的睡袋上，就那样才勉强入睡哈，还喝了点酒哈，借着酒劲儿勉强入睡，真的是已经挺冷的。所以到十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种户外露营，你要想过夜的话哈，就已经是体验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了。所以从北京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六七八九这四个月，一年有四个月的窗口期可以去露营，是不是相对有点短呀？我觉得。 我觉得确实会有这个地域的，可能南方就运营时间会长一些，包括气候各方面，北方确实是会存在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可能这个行业，可能就是可能大家越来，包括你说的像户外晚上特别冷啊什么的，就这个我去山里面，就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根本夜里根本都爬不出去 那 个睡袋。 重装露营玩过的就觉得我觉得太小儿科了，这还嫌冷是吧？ 非常正常。 但是我没有体验过，我就第一次就真的就会觉得挺冷的。 以后还会想体验吗？ 还可以，倒是还可以，就除了冷之外，别的都还可以。别的体验确实挺新鲜 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慢慢适应的一个过程。其实你在自然中确实是会遇到这样的状态，包括湿气，可能出就一睡觉起来，帐篷外面都露水，什么全都是湿的那种，就。就我觉得是跟自然慢慢接触的这种一个状态吧，尤其对城市人来说，对，其实挺有意思的一种体验。 对，你说到湿气这个，我还想很关键，幸亏我之前做好了功课，买了防潮垫，如果没有防潮垫的话，可能会更痛苦。 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 嗯，所以就是在这里边，慢慢这个。培养哈用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一年的窗口期比较短，这样呢就会造成我本身的这个营地的盈利周期可能在一年当中可能也不会特别的长，再加上可能现在的这个变现手段都有限，反正据我所知哈，目前大部分的做这种露营线下活动就是仅凭着我们做这种露营做线下这一块儿，如果想收回成本是挺困难的哈，我不知道据你这个采访所了解当中，是不是大部分的情况也是这样？ 对，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这样，它会投入周期非常的长，对，运营周期就是可能投入个几年，可能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口碑啊，积累一定的人群，然后才会慢慢的回本。对，营地运营确实是存在这样的，这样的挑战吧。 嗯， 对。 投资非常， 投资 周期非常长， 对，前期投资也很大， 回本的速度又很慢， 嗯，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假设哈，我们想象一些更好的方式，或者说你见到的现在有没有一些这个运营方，他们想到了一些更好的变现的方式，就是我可能不单单是从这个 to C 端啊，就是让我的这个消费者们来体验来露营，因为这一方面可能收入对他们的这个投入相比的话，这占比例太小了，仅凭着这方面很难。你看到的现在有什么新玩法，或者你可以想象到的有什么新玩法，能够开拓更好的这种变现的可能性吗？ 以往他们有的盈利 to C 是一方面，可能 to B 就是像一些针对企业啊或者这种团建这种形式，会让就是这种 to B 端的这种人群也参与进来。其实这方面这部分的市场还是挺大的，可能比 to C 的，尤其是他们做了一些年的积累了自己的渠道，然后积累自己的口碑，可能这块做的还是挺不错的。现在这个消费的这个趋势也起来了嘛，可能我感觉以后吧，以后可能就是更多的这种各种娱乐项目再丰富一些吧，各种体验，可能未来就是更好的，就是体验感更好的，可能用户更买账吧。对，就是我能进去之后，我能玩的能，就不是我坐在那儿就开始刷手机，不是那种状态，我就是可以参与进去。对，我能在那个营地，就是我真的是享受那个状态的，就以后肯定也愿意去。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一个就是真的是教育用户的一个过程，教育消费者的一个过程，就是和自然怎么去相处。对，需要一个过程。 你说的那个是我观察到有很多人哈，他们去那儿之后确实虽然看那儿挺好看的，拍完照片之后把帐篷都支起来，我人往那儿一坐哈，拍照片，拍完照片之后好像大家就有点不知道应该干什么了。 对， 但是呢如果是带孩子去的，我发现其实带孩子去的挺多的，带孩子去的就会很热闹，就会玩的挺多，因为小孩特别喜欢，尤其是碰到就几家人哈，可能也不认识，但是孩子们在一块儿就很自然的能玩到一块儿，小孩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如果说光是两个成年人去，或者是几个成年人去的话，就有的时候到吃饭的点还行，大家都围坐在一块儿涮点这个啊，或者吃点什么。但就是吃完饭之后，拍完照之后，比如说下午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有点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这个营地方当然也就是他们有一些内容啊，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音乐会啊，小型的这种音乐会，找一个小乐队或者是找一个演奏家来演奏，然后大家去的。但是总是感觉就像刚刚傅老师讲，这个内容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单薄，包括这个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这个组织方的问题，因为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想把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你们自己去想有什么内容。但是因为可能大家都是刚接触这个，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干什么，所以就非常就好像那种状态，就是组织方看你们说你们自己玩啊，然后 我玩什么， 我玩什么呢，我不知道，有点这种感觉，有点这种感觉哈。 我看日韩那种就是真的是露营文化发展的比较好的，他们其实就会带上烧烤架啊，炊具啊，就会一群人聚在一块儿做饭什么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山野间就真的会有那种 魔力吧，就是你可能你真的不认识旁边帐篷里那一户人，但你真的在那个状态下，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去跟他们去交流，去有一些就是慢慢的就会亲近起来，而不会说可能在小区里面我们对门我也不说话那种状态。对，我觉得对，还是慢慢的，对，多体验多参与，就会慢慢的那个状态吧，也会自己就会享受其中了。 对，就是人其实身处每个环境当中，他本身的状态都是不太一样的。 嗯， 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为什么是下了班之后喜欢去酒吧喝两杯呢？因为在酒吧的时候，可能某些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状态也是差不多的。可能你跟你边上一块坐吧台旁边人你也不认识，但比如说你们共同看到一个什么事，你就自然而然的聊几句，就会感觉很放松。跟我们比如说在工作场合，或者像刚刚说你在家里哈，这个邻居可能天天住对门哈，天天见，但是可能几十年没有说过一句话哈。对，就是人如果到了这个山野当中，可能就会自然的会放松下来，跟在城市里面人的那种状态是不一样。在这种状态当中，可能人也会带来这种交流上更多的可能性哈。这也是我是觉得这个场景，那为什么还挺有意思？为什么大家想去体验？其实我觉得从最开始可能大家就是觉得这个挺好看的哈，去拍照啊，有山有水啊，买一个好看的帐篷，买一点好看的东西，然后去拍照，可能最浅的是这个。但是到那之后，慢慢的就会有这种比较深层次的体验，就真会觉得在那儿我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会有变化啊。 没错。 所以你在之前重装露营的时候也有过这种体验是吧？ 其实整个过程都是特别痛苦的，尤其是登山的过程，就海拔越来越高，就是越来越痛苦。但其实就整个一回来，真的你登顶那一刻，然后你再下山，你再回头看你走的这一段路，你都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虽然可能一周也没有洗澡，然后整个人都是那种特别疲劳，但其实整个人就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而且下山立刻就开始规划，我下一次要去哪座山，走哪条线路。对， 所以这种重装露营跟我们今天所说这种精致露营就是完全 不一样，就是你的感受包括你的体验还有你的成就感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我觉得。 就是精致露营我到这儿来可能是漫无目的哈，这一个 放松 休闲跟度假似的，但是那个呢就是一个完全的徒步旅行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重装露营也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精致露营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我们从都市走向户外它当中的一个过渡哈。包括今天做节目之前我跟傅老师其实也在聊这个，因为傅老师说他玩过这个重装露营，然后我就想这重装露营其实不是谁都能玩的，但是先有这么一个我们现在所谓这种精致露营，就是你去只要去把帐篷搭好，你体验一下在户外过几天是什么感觉，不用你有太多的体力的消耗，你去体验一下，如果觉得有意思的话，那可能自然而然就想还有带帐篷去徒步的，我要不也背着帐篷我自己去徒步，就慢慢的会 玩得越来越深。 对，玩得越来越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像我们这个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它是处于一个中间地带，就既没有玩得那么野那么苦，也没有在都市里待着那么舒服，这是一个中间的过渡的。我们如果把它当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通过那种精致露营的体验走向户外那种更野的玩得更深的这种体验，可能就会人会越来越多。 对，没错。其实我之前跟朋友聊的时候还说，就精致露营其实是一个特别中产特别消费升级的一个产物，就是怎么说，就我感觉它其实就是城市中的这个，就是击中了城市中就是这种焦虑的人群也好，或者就是这种有压力的就是怎么说这个群体也好，就他们会想去说在城市的周边去，就有一个这种放松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其实慢慢的可能再加上这个年轻化的这种风潮吧，包括像精致露营追求这种美学的风潮，因为我之前的判断是它会给，就像玩重装那种，它会给这种户外行业带来一种怎么说，说变革可能这个词有点重，但我觉得会带来一种就怎么说一种美学或者说时尚的或者流行趋势上的一种新的东西的注入吧，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这种东西，风潮会有一种这样风格的变化。我觉得就是两种在不停的，就它也会影响你，然后重装的也会影响他们这个人群可能会去体验，包括这种新的他们年轻人玩这种也会影响，就是一直在这个圈核心户外圈层里面的这些人就会不停的交叉都会去影响。对，我是这样的感觉。 哦。 我本来以为就是玩这种重装露营的人会有一点点会觉得精致露营这个东西太小儿科了，嗯， 会有这种感觉， 会有一点， 但我觉得可能像户外圈子里它。其实我觉得这个圈子还是比较封闭，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户外圈子比较封闭， 对，户外就核心的这种可能登山啊、攀岩，就他们的人群是比较封闭的。就是你要去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到这个，就是这个运动也好，参与到我们人群也好，就是他得想一些可能更门槛更低的，或者说更年轻化的，或者说年轻人更喜欢的，我要好看的，我要酷的，我要潮的这种东西。就你有这些元素， 嗯， 就是他可能这个圈层的人也会慢慢的，我可能也会去尝试一些攀岩。或者说户外这种硬核的东西，就我觉得得有一些元素来吸引年轻人。 嗯嗯，就是据你的感觉，其实这些玩户外就深度哈，你说在这个户外最核心的这个圈子里边人，他们也希望让更多的人 对 关注到，然后并来体验的，他们也是有这个需求的，只不过是可能没找准这个方式应该怎么来做啊。但是这个精致露营其实我觉得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说原来年轻人是喜欢这么玩哈，所以这可能当然并不是说他们要去体验精致露营，去精致露营里边拉人，但是可能这也会对户外哈，就真正玩那种在户外探险的这种圈子里面人，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思考，就是让他们知道哦，我们设计出一个不管什么样的产品也好，或者什么样的活动也好，能够让更多的人吸引更多人来我们这个圈子，这个可能会对他们是一个思考。 没错，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精致露营也不错哈，确实也不错。但是今年哈，基本上在就北京周边来说哈，基本上露营的周期是已经过了哈，10月、11月、12月基本是没有办法再露营，可能再看到就是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了。如果傅老师现在让你哈在最后做一个判断的话，你觉得明年我们还能够看到像今年的这种爆发式的趋势一直延续下去吗？还是说到明年之后，大家该体验的体验过一轮之后，可能有一些玩家入坑了，大部分的人体验过之后啊，觉得还可以哈，我玩过了，但是慢慢也没有更多的去进行装备的更新，也没有进行更多的体验，然后这个市场又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如果现在让你判断的话，你觉得更倾向于哪种情况会发生呢？ 我的判断是这个趋势会延续下去吧。包括我最近聊一些行业里的人，他可能也开始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就特别的感兴趣，包括一些行业里的可能营地方或者跟旅游相关的一些行业内人士，他就会咨询说，哎，你有什么建议，就是我想来做这个事情，就他是对行业里的人包括一些消费者他是对这个感兴趣的。然后我判断是明年可能就玩过的人他可能也会就是会叫更多的朋友啊，对，大家来体验，来试一下，感觉一下怎么样，它还是一个增长的，肯定是一个增长的趋势。 但是最重要的又回到刚刚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说了，增长的时候也需要消费者本身在不断的自身不断的升级，就是如何对露营文化越来越了解，最开始如何从最开始很简单的我要去那儿拍个照，去了解更多的东西，自己去创造更多的玩法，以及思考我来这个露营到底是要干什么的，我要收获的是什么样的体验哈，这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 没错，就从露营到露营文化吧，就可能对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沉淀一下吧。 如果真的我觉得沉淀出来一个这个数量比较庞大的群体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也是真正我们能做到各种的变现方式可能就也能突破的那一天哈。这个当然这是需要一个一点时间哈，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漫长，但是其实我觉得任何的新鲜事物从它的诞生一直到所谓沉淀出来它自己独有的这种文化也都是需要这样一个过程的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能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走向户外哈，就像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说的，这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跳板，很好的一个过渡期，也希望越来越多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户外的行列当中，先从精致露营开始体验哈，真正在户外待一天待两天哈，住一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哈。以我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冷还是肯定会冷的但是体验确实跟我们在都市里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哈。如果等到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大家有兴趣的话，那么也不妨早早的做一些计划哈，关注一下有哪些露营的活动可以去参与哈。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后续也跟大家继续回来分享的更多关于这种户外体验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傅荣老师做客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再次感谢你，谢谢。

中秋夜天气晴好，明月高悬，是外出赏月的好时机，但是夜间天气偏凉，请您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今天白天晴天多云，偏北风三四级，山区阵风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气温在25度到21度。频繁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最近一段时间不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偏北气流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今天的气温在27度到14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天气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体感偏凉。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请您一定要注意采取防护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再次祝您中秋快乐。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6天。